方負責承擔，但美國政府同佩洛西唱雙簧，一意孤行，美方惡意挑釁在先，中方正當防衛在後，中國政府有權採取一切必要正當行動，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区正为沿岸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骤雨减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74点，升406点，总成交金额88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65点，升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2蚊，升9.4；阿里巴巴95蚊，升4.65；美团183.8，升6.7；盈富基金20.68，升4毫。吉利汽车18.2毫2，升6.4；京东集团246蚊，升12.8；日本保险76.75，升0.9；比亚迪股份295蚊，升7.2；建设银行4.86，升3仙；中移动50.4，升1.1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48，瑞士法郎8.166，澳元5.473，加元6.11，新西兰元4.946，欧元7.995。每百日元对港元5.8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2点，升190点。港金报16,6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47美元，卖出1,774.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喺宝奇利街。至于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小濠湾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虽然话冇塞车，不过经过嘅话咧，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是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慢车，龙尾过了德宝花园，反方向了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提一提大家啦，土瓜湾上乡道有水管急收，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长宁街的第三、第四线仍然是封闭的，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呢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

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待迎接。 首先听个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杏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和曾比特。八月四号星期四的骚动音乐啦，今日我哋嘅嘉宾六点钟出现嘅将会有 J 风冯允谦， 系啦，啱啱完成咗佢嘅个人演唱会之后，即系会唔会可能喺个体验上有啲咩谂法咧？同埋佢嘅带嚟佢嘅新歌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咁啊，当中嘅古仔系非常感人啦。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 J 风嘅分享噶啦，咁啊，今日咧想分享嘅嘢咧就话说，即系其实都礼拜四啦，今日咁啊， 已经 plan 定 weekend 啦嘛。 已經 plan 係梗係啦，每個禮拜最重要就係 weekend 可以去邊度啊嘛，係咪先？即係你都知道我個人就 不嬲都叫做点啊？好随和啊，系咪先？即系你认识我 系 好随和啊， 最 随 和 系 你啊，前港台。 咁但系 惊唔惊啊？惊俾到咁大顶帽你， 惊系得罪好多人。咁但系即系我喺一件事上边，我觉得自己自问系有少少要求嘅， 系 就系食拉面。在啲劲无谓嘅嘢上面， 我以为有啲咩啦，我 以 为 做 节 目好有要求啊，拣歌好 拉面好有要求， 都有要求，但系 食煎面同食汤面即系两件事啊，咁嗰啲 系啊，即系嗰啲面要系热面、冻面啊，曲面、直面啊，汤底要咩汤底啊，嗰啲 都好想食啊，而家好肚饿。 系啦，咁啊，即系我想讲，我琴日都好肚饿，因为咧事关我就开始约紧啲朋友，就谂住啊，即系好耐冇出去 weekend 一齐。叫做食餐好嘅咁样，咁啊谂住约埋啲三五知己出去，即系礼拜日咁啊，搵间，即系因为大家都系中意食拉面朋友咁啊，会咁样 咁都 OK， 咁就约去食拉面啦，咁样，咁你都知道食拉面即系同你普通去餐厅食就有我自己觉得有少少分别嘅，嗰样分别就系你事前要做足好多资料搜集。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你要知道嗰一間拉麵係食啲乜嘢嘅湯底啊，佢乜嘢材料啊， 咩 麵質係啦，佢係乜嘢嘅風格嘅拉麵咁樣啦。咁啊因為有啲人係咁噶嘛，即係佢中意食拉麵，但未必佢隻隻拉麵都中意食。咁所以我哋事前會做咗好多功課咁樣先決定，好啦，我哋去邊間咁樣食啦。咁但係事關今次實在太歡樂嘅關係，咁啊本身諗住。一个小组去嘅啫，就变成咗一个好家庭式嘅规模啦，系啦，即系可能有啲嘅朋友仔会带埋佢嘅另一半一齐出席咁样啦。咁、 哦、 而 有危险、哦， 点解啊？唔系点解危险啊？ 有危险就系因为你平时食开个班你就知啫，但系你另一半你唔知要点样食噶嘛。 系啊，你讲得非常之啱，因为你都知道，即系呢食嘢呢啲嘢系，即系唔好话食唔食拉面啦，即系食嘢好因人而异，大家口味唔同，即系有啲人唔中意嗰样嘢就唔中意噶啦嘛，或者佢唔熟悉嗰样嘢就唔熟悉噶啦嘛，咁样。咁啊，我要分享嘅其实系一个关于一句说话可以辣兴自己嘅故事嚟嘅。咁啊，事关因为喺约呢个拉面嘅过程当中，我哋喺度小组讨论嘅状态啦，即系透过啲app 咁样去倾偈，咁样一路掉啲铺头嘅选择，一路大家喺度拣啦，喺度研究啦，咁样。咁啊，跟住然后其中一位朋友嘅另一半。就因為佢唔係食開拉麵嘅朋友嚟嘅，即係可能佢嘅喜好係食其他嘢啦咁樣。咁啊，佢就開始會問一啲問題，即係例如啊個湯底揾咩整㗎，有啲咩材料㗎。咁我都覺得 OK 嘅，即係佢有興趣了解，我都開心。咁跟住佢就會開始走唔走得衝㗎？我諗諗下。 有冇得加4蚊要个牛腩啊？ 我惊食唔饱，我惊食唔饱啊！我打定个底先去啊！ 有冇十小啦？ 系啦，即系会有啲好有趣嘅问题，你都冇谂过去会问嘅。 有冇问嗰啲最乞人憎嗰啲？唔系，唔好最乞人憎嘅。总之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一碗面又冇乜肉，点解卖80几蚊啊？ 好彩佢冇问，我觉得啊，我觉得系因为佢未去到现场。佢去到现场可能会问嘅咁样，咁啊，跟住然后，但系咧，即系去到一个位咧，真系有时好得意嘅人系真系会一秒俾人挞着激嬲咗。佢问到一个位就系、是，其实啲拉面可唔可以转乌冬噶？ 我哋今日食拉面啊！ 我哋今日食拉面， 即系呢间铺头好出名食意粉嘅。喂，可唔可以转白饭啊？ 系啦系啦，即系嗰个概念就系咁咯。我哋去食煲仔饭咁样，跟住你问我可唔可以转个煲仔饭，可唔可以唔要饭要面啊？咁样。 如果你公仔面，我都仲。其实都唔系， 都有嘅。而家坊间都有一啲叫做煲仔面 嘅 东西，但 系餐厅嚟噶嘛。 系啦，同埋嗰个做法都好唔同噶嘛。即系一啲煲仔面，你同煲仔饭嘅概念好唔同。煲仔面系嗰啲即系可能沙爹牛肉嗰啲啦。咁但系你煲仔饭可能系真系腊味嘅煲仔饭，嗰、那个两个概念系好唔同嘅嘢嚟噶嘛。咁、但系即系一去到。拉麵有冇煮烏冬呢個問題，我就 一下子 你話唔知有烏冬轉係有薯菜添啊！你要唔要個 飯 骨薯菜啊？ 薯菜啊，咁樣係嘛？係啊，十小辣咁樣。咁咯，即係你有冇嘗試過？即係有冇一啲體驗？就係原來生活當中真係可以一句説話俾人辣興咗。 其實我有嘅， 因為你個人係脾氣比我覺得，我覺得係更加好嘅。你嘅脾氣 係試過有一次，即近年咧試過一次辣著嘅嗰種著係成日講嘅。Yeah, 就是那些无名火起是突然之间情绪由零爆到一百。是一次的几年试过一次。是我老豆不知道讲了句什么在家里。但我真的我到而家即是没有这些一世人两仔爷呢其实没什么所谓那一下的。 但总会有这些情况。 没有这么多年都没试过第一次就。 OK。 我真的到而家我都好想想回究竟当日他讲了些什么呢是关工作事的了一定是。类似嗰、那个概念系佢误解咗你啦，即系例如话 哦误解咗我， 即系唔系啊，误解咗你系 即系误解咗你， 误解咗觉得你好得闲啦，你当系、哦、其实你忙到瞓喺度噶啦，咁但系佢就话 你份工都 hea 成日瞓到咁晏啦，即系你当系啦，即系成日瞓到咁晏，冇乜嘢做，即系有咩咁辛苦啫？即系成日讲啲电台开两个钟麦啫，你搞咩咁忙啫、 哦？我明啊，我明啊，即系好多人都以为做电台嘅人翻嚟开两粒钟麦就可以收工噶啦嘛。 同埋即系有误解啦，对你嘅生活误解，特别嗰样嘢系你好认真对待、，which 你摆咗好多时间心力。咁同埋喂，唔系就做电台啦，做电台就穷啦，你要做其他嘢啦。但系佢就会觉得系因为我个。習慣係有陣時候我起咗身咧，我就中意喺屋企做嘢做到咁上下先出去食早餐嘅。 嗰、那個生活習慣節奏唔同。 食完早餐就翻工啦，直接即係我啲早餐兩點幾啦。咁可能我十二點醒咗喺房做咗兩個鐘嘢咁，你當類似係咁啦，類似有啲咁嘅 practice 嘅。但係嗰日我唔記得咗係喺個客廳度夜晚。唔知唉唔记得咗好似我係睇緊啲动画定点。 哦、 啊可能佢话类似话你做咩成日食饭又戴住个耳筒淨係挂住睇埋啲卡通片嗰啲咁囉。咁但係嗰个对于我嚟讲係一个好珍贵嘅休息时间。 系 啦、那個， 可能一日或者可能一个礼拜就係嗰半粒钟或者一粒钟嘅时间。 系啦即係可能我全日其实冇停过嘅咁、类似咁囉。跟住佢一准一 challenge, 一样你自己你人生好少可以有啲嘢你好清楚自己做緊啲乜嘢，但你嗰刻係好知道我而家係做緊啲乜嘢，我嘅工作係點，一俾人 challenge 佢唔了解，仲要連珠炮發， 就會嬲啦， 就會爆啦，試一次咯。 所以我覺得好多共通點就係、是，即係點樣可以一句辣興嗰個人呢，就係、是、你專揾嗰個人對好認真嘅一樣嘢，即係嗰個人好認真去看待嘅一件事，然後你用一個好輕鬆嘅態度，好輕佻嘅態度講一句說話。你就能夠成功激嬲佢啊！ 係啊， 呢一個我覺得係可以有人可以引以為鑑，有人亦都可以學習佢點樣激嬲人啊！ 係啊，哇！突然一講到 heavy 添，轉翻個 mood 先。你講起拉麵，我就好想去日本啊！去唔到日本咁點咧？聽翻佢呢首歌啊！等你阿鐘飛咗去日本食住拉麵嘅 feel， 到大家今晚嗰一餐就去食拉麵啦！生中華カレーに舞う羽生選手スクランブル交差点に浮かんだよ耳すませ宙を舞う祝福の歓声お気に入りの曲と二人のショー恋ダンスの教えて嘘でもいいからだけどなぜ気づけばのそんの中で誰かが唐揚げたこ焼きそっと口元に重い辛くて全て中間どこか遠い花力からくれたんだ呼吸を 先听过丽英嘅日文派对作品，歌名叫做《东京梦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突破5000宗，新增5020宗个案，包括4773宗本地感染和247宗输入个案。在本地个案中，有1708宗经核酸检测阳性，和3065宗快测和经核酸检测阳性。學校的新情報陽性個案有367宗，包括300個學生和67個教職員，涉及286間學校。過去7日有177間學校出現兩宗或以上個案，當局建議3間學校的部分班別停課一星期。另外新增4間長者院舍和2間殘疾人士院舍有感染個案。香港總商會將今年經濟增長預測由2月時預測的 1.2% 下調至負 0.5%， 說疫情持續超過兩年半，各種限制措施對企業和經濟造成沉重打擊，而供應鏈瓶頸和烏克蘭戰事持續更加是令經濟雪上加霜。總裁梁兆基說，烏克蘭衝突和地緣政治局勢升溫，導致全球通脹上升，美聯儲和其他央行因而需要加快加息步伐。這個舉動削弱本地和國際市場消費者的購買力之餘，也打擊營商信心和投資意欲。梁兆基說，本港和內地以及國際持續未能夠通關，不單止窒礙投資活動，也令到經濟復甦前景難以樂觀，建議為香港制定具體的恢復通關時間表，確保繼續吸引人才和企業來港。 Mira 紅館演唱會大屏幕墜下事故發生一星期，消息指 Makerville 行政總裁魯廷輝下午到西九龍總區警察總部協助調查。另外演唱會監製林浩源、事發時候在台上表演的一個女舞蹈員和工程人員等今日亦都有協助調查。重傷舞蹈員李啟賢仍然在伊麗莎白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院方說他情況危殆，衛生指數穩定。到訪南韓的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南韓國會議長金振彪會面，兩個人指北韓威脅力度日增，導致局勢嚴峻，對此表示憂慮。在會面結束之後，金振彪發表新聞稿，說雙方決定通過國際合作和外交對話，支援兩國政府為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和永久和平所付出的努力，令南韓民眾可以切身感受到強大並具延伸性的對朝威脅力。金正彪說，兩國同盟關係正拓展至軍事安全、經濟和技術同盟，雙方認真討論在國會層面大力支援全球全面同盟發展的合作方案。他又說，韓方對美國國會上個月繼基建法之後再通過半導體與科學法予以高度評價，呼籲美國國會支援在美發展的韓企切實享受到實惠。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骤雨减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咧，较早前近小濠湾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慢线受阻，交通冇乜挤塞，咁但系经过的朋友都请你小心，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就喺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小濠湾有意外，慢线受阻。

人哋发现改变唔到咧，你只能够揾一个方法逃避佢哋，掘个窿俾自己匿入去啦。XT 嘅派台作品叫做 Spaceship 啊，听住由 Proud Town 嗰一个叫做单纯啲嘅少女，而家长大咗咯。Spaceship 呢一个字咧，即系代表一个建构属于自己好私密嘅空间。 Hello, this is Caitlin。 然后揸住呢一只嘅 Spaceship 咧，冲出太空，因为眼见周围成个世界咧，其实已经不断随住时间流逝成为过去，而过去亦都系一啲我哋改变唔到嘅事情。就是林君年的年姐啊，一首是他对这个社会的观察之后自己参与曲词的作品，歌名叫做 NFT。 你好 大商场，看见你没有休息，日里夜里画满灯饰，你好杂果茶，看见你耀眼缤纷，令我味觉幻变出色。这世纪难道要放下挂念，渐渐时光流逝，最是没挂碍，但常常挂念旧日一切，在户外游走，放假叹啤酒，这习惯好难，目前的传统聚会极轻松，常常能多沟通，这过时再分手，你好，陌生人，加油。 随着大个，你发现有一啲以为一定会有嘅嘢咧，都唔系必然。简单如一杯饮开嘅杂果茶，又或者 serve 翻你嘅店员咧。都会有不在这里的一天的。 那个最初的我，那个最初的你，常常谈情的滋味，无从忘怀的香味，说过最喜欢你，却已愿抛开你，谈从前何必这样有你，何妨随时开心地回味，朝早归看你，旧年那些相，深宵监察你，做完转方向，偷偷打探过近来你所想，大概愉快上新鲜凉。其实过了也变了，我已失去若是重逢何等归意，无藉口。 special 嘅完全无关的事。正如子成都有讲啊，唔好执着过去嘅遗憾啦，过咗去嘅事情已经同你无关。 人人在斗，磨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扣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加速中，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洗左右，烦恼却似上手。I think about you, ooh, I think about you. 黄影的《到了哪里就对吧》，因为讲紧唔好望翻转头，只能够向前行啦。但你嘅未来总系要走到某一个位置，你先至会对人生有感悟嘅。 对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 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补射，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志良嘅新派台歌，叫做《爸爸好嘢 Little Boy》，都系望住自己小朋友嘅时候，就对人生有刚才呢首歌嘅睇法。家庭如此啦，喺爱情上面咧，我哋人生都唔求好多嘅，就系想有一个明白你嘅人就好紧要。陈卓妍的派台作品，今天叫做 Got You。 父母尽早带子女接种。

我觉得最丰收嘅时候就系做紧丰收快活人嘅时候啦，而啲听众又听得开心，咁我就系全世界最快活嘅人啦。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梁继章、 李丽睿、 马小强， 丰收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 斌神，今日呢一位嘉宾等咗之前嘅嗰个机会，等咗足足十年有多啊！ 咁难得开到 show， 梗要送呢一句俾佢啦。千载难逢允谦， 唔知完 show 之后佢有啲咩感受呢？ 苏动音乐嘅嘉宾咧，有 J 冯允谦嘅 ，Hello， 大家好耐冇见啦 ，Hello， 我哋送出呢一卷卷轴啊， 贺一贺佢啊， 系呢、這个叫做千载难逢允谦啊， 即系咩意思啊？ 我下次写翻个拼音俾你， 千载难逢，即系一个等咗好耐嘅机会，终于即系出现啊， 梦想成真啊， 系啊，即系一种梦想成真啊，等待咗好耐嘅， 就好似我个 concert 咯 ，Exactly， 我哋就系觉得即系又睇到个 show 啦，今日即系。都被感動到啦！睇完之後，亦都知道你自己應該感受特別完咗。而家係咪都慢慢即係叫做完咗 show 消化咗，感受完嗰樣嘢，定係都仲有啲？ 其實而家唔知點解咧，都係即係而家夜晚咧，我瞓覺都瞓得唔係咁好。 點解？ 唔知有冇人 high 咗？ 係 即係好即係做完個 show 人係好 high 咧，即係成日都即係掛住即係瞓覺。我有時都可能會係即係因為有啲。fans 就會 message 我嘅，佢就話：哎，好掛住嘅 show 啊！咁有時候我就會即係可能夜晚就即係心囉囉啦，我就會攞部電話出嚟睇啦。咁即係睇完嘅時候咧，睇啲 comment 啊，又睇啲 message 啊，咁又瞓唔到啊。 係有冇邊一啲部分 parcel 喺個 concert 裏邊，你會真係好啊一攞嚟就回味係嗰一 part 咁樣？ 其實成個 show 都好回味嘅、因為真係我第一次開自己個人嘅 show， 我每樣嘢我都係好珍惜。但係我覺得係跳舞嗰一個部分，我都唔知道自己係咁中意跳舞，我中意喐嘅。嗱，我覺得係即係可能係。即係要揾一個啱嘅排舞老師咯，咁佢又排得好，即係今次揾咗阿霆鋒，而佢俾我啲 move 咧係啱我做，即係我唔肯講話好唔好睇啦，即係我唔知人哋嘅咩係個評語係點啦，就係當然即係可能跳舞唔係好叻，咁但係我係好舒服咯，即係喺個台好有自信咯，我覺得依樣嘢好緊要，同埋我覺得做表演，即係作為一個表演者，其實都要。即系我跳舞系一种嘅表演咯，而我觉得开 show 系都应该系要有，即系我都唔会想系就企喺度唱歌，我想喐咯。而我觉得我喐嘅时候，我听到即系可能有啲尖叫声，就系、是、啊睇啊， 好型啊 ！Actually 冇话好睇，都冇话好型，但系听到啲笑声咯。 开心咯、 啊，系咯、啊，笑得开心 系啊。 咁唔知系咪笑我跳舞定系咧，即系。好開心咯，所以但系 anyways，either way 都係一種嘅娛樂嚟咧。 但系如果佢頭先講，即系而家夜晚成日都興奮咧，即系瞓唔著咧，會唔會有時都係，既然都係啦，不如寫定多啲快歌俾自己排解一下嗰種興奮，即系同埋又可以 prepare 下次如果再開 show 咁樣， 可 以多幾首快歌。 其實需要嘅，即係需要嘅，因為我發覺原來即系慢歌係好好聽，但系做 live show 嘅時候，其實兩樣嘢都要有咯，即系可能要揾一個 balance， 因為我發覺 唱慢歌，即係可能你唱連續唱三四首，其實啲人都會覺得好攰嘅。 係， 即係唱咁多，咁特別係我爸啦，我知佢會黑眼瞓。咁所以我覺得係中間中間可能有啲輕快歌啊、快歌去令到個 mood 唔同啲啊。咁所以我覺得啊、我都係爭幾隻快歌。咁可能要寫多啲，要寫多啲，但係一定唔會夜晚寫，一夜晚 high 咗咧就瞓唔到覺㗎啦。 係啦，即係就去到天光啦咁。 係㗎，就好似你咁樣啦，要即係三點就哎呀點瞓唔到覺，因為點樣 要 落街做 gym 啦。 係啊，做到五點。 做完五點天光嘅時候咯，先瞓咯。 跟住就瞓唔到啦咁。 係咁又瞓唔到。 但係有冇發現其實即係喺哦，即係親身體會自己一個 show，去頭先講可能快慢歌嘅比例之外，其實喺即係歌曲嘅編排，即係可能幾時會有一啲快歌，一啲咩？几时可能心情啲嗰啲，我发现原来呢啲 我有啊，我而家咧越嚟好清楚自己，我系发觉我系即系开头个 show， 我觉得第一只歌已经系要快歌， 嗯， 因为唔知道我系即系可能系唱完快歌啊，跳完啦，咁就可能系一身汗啊 ，release 咗少少嘅咁样嘅 tension 或者嗰种嘅紧张嘅感觉，咁就我发觉之后咧，我就会好舒服。 嗯， 就唔会紧张，就唔会惊，咁就好松懈咁样去唱歌。咁所以我觉得我会 prefer 系第一只就系、是、一只快歌。 嗯，即系咁样去开始 kickstart 一个 show 咁、 啊。而我觉得可能即系要有啲轻快嘅歌， 嗯， 先有啲慢歌，慢完又再有啲快歌。咁但我觉得最尾嗰几只歌系要系快歌咯， 嗯， 即系带翻嗰个气氛，希望大家走嘅时候系开心咁样。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 我谂喺台上面，你有即系今次个 show 又即系叫试跳舞啦，玩呢样嘢之外，我谂 acting 都有啲，因为有一 part 将 都有噶，有 即系同 Asha 嗰一 part。 我哋做咗，即系我哋用翻呢一个上年嘅三部嘅吸血鬼嘅曲啦。嘅三部曲啦，去做一个舞台嘅版本，而我发觉其实有好多人都好享受，都好 enjoy， 同埋因为真係係一个故事嚟㗎嘛，咁、所以唔係逐隻歌咁样去做，係即係好似一个故事好完美咁样，有一 part 一 part 咁样，而我 feel 到係啲人係好开心，所以我觉得係我觉得係可能唔知啊，如果又再有机会开 show 或者继续做歌，我都想做多啲嘅，即係咁样嘅合作或者咁样嘅三部曲咁样嘅类型嘅 story 咯。 自己系咪喺嗰个 moment 都因为好投入到嗰个角色咧，喺台上面，所以有少少 acting 咁样都觉得，咦，原来都几过瘾噶，咁 几特别噶，即系我因为。我都發覺之前我表演嘅時候咧，我未必係好入戲，即係我未必係好完全好投入去唱歌或者做戲 whatever。咁但係我發覺有另外一個人同我一齊咧， 嗯， 就係好似入咗呢個世界，即係可能觀眾已經係唔記得咗個觀眾啦。即係我上一次我記得我同阿 Joyce 做 show， 真係我做佢嘉賓，我唱《思念即地》嗰時候，其實完全就係對方，即係我望住佢，我係唔記得咗有人啦。我淨係唱嗰隻歌就係唱俾佢聽咯，而我覺得就係每一次上台呢一種嘅狀態，或者呢一種嘅 focus 係好需要嘅，係啊。咁我覺得係啦，我學到啲嘢咯，今次係希望我可以墮落袋，下次再用翻咯。 係咯，即係可以諗哦，點樣可以令自己可以入到去呢一個嘅狀態？係 好緊要，因為你入唔到嗰個世界咧，觀眾都未必入到咯。 嗯， 咁所以係投入係好緊要，而我覺得今次做個 show， 我發覺。From 第一場到第四場，其實有一個好大嘅進步，而我覺得我自己係越嚟越放，真係我都未試過，真係可以話我做 show 係真係完全好陶醉咯。我反而我第四晚係真係好陶醉，我即係歌詞嗰啲 mon 我都係基本上我都冇乜望，即係立下咁，但係就好 focus 咯個人，同埋好放咯。咁所以我覺得你放，或者你俾大家嗰個 energy 嗰一種嘅力量。佢哋一定會 feel 到， 我諗因為呢一個 show 係一個你都等待咗好多年嘅一個演出咧，其實 十年啦， 好長時間，大家都期待啦。其實會唔會喺 show 前其實都有一啲 item， 其實即係好多諗法好想放，但係有啲最終各種原因之下，可能要 give up 咗嘅，擺埋一邊先。有 都有啲有啊，即係譬如好似我雖然喺 show 冇講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譬如有啲嘢我真係好想做，或者我有好多嘅 crazy 嘅 idea， 咁但係因為即係場地嘅問題啊，有好多嘢啊，就未必係完全配合到。咁但係如果即係將會係一個更大嘅舞台，我相信呢啲我嗰啲咁樣嘅 crazy idea 或者嘅諗法，希望係可以即係攞出嚟傾，再睇下可以點樣去 present 呢件事。因為我覺得即係上一個更大嘅舞台就會有。 更多嘅 interesting 嘅嘢。同埋我諗我啲 fans 今次可能睇呢個 show 都會再 expect 多啲咯。 有啲咩係你嘅 crazy 唔講得㗎， 因為要留， 因為有機會用啊嘛。 唔係因為我驚我講完咧，人哋 expect 有啲嘢，使唔使做個 show 嘅時候咧唔發生咧？啲人就嚟。 O K， 咁啊呢個位賣個關子先咯。 因為有機會可以喺之後更大嘅地方嗰度實行到。 係咯，我所以唔講咯，你哋睇個 show 咯。 至於喺音樂班底部分，即係一次一個屬完完全全屬於自己嘅 show 咧，即係去同唔同嘅樂手去夾去溝通，會唔會話喂呢個過程終於有一次可以感受係成個 show 都係環繞住我去玩嘅時候，好似係真係夾得係特別開心啲嘅咧？ 其實係好超開心啊、因為其實我已經入咗行咁多年，其實我已經係夠曬歌，有好多歌咁、而我都驚，即係我都會驚，即係可能入嚟嘅觀眾。即係可能有啲會唔會係未必係我 fans， 或者可能係同朋友睇，咁佢哋又未必係好熟悉我嘅歌。咁但係我發覺係喎，原來即係我記得 encore 嘅時候， 係 我話大家想聽咩歌啊？咁佢哋個個即係 up 翻，可能有啲舊啲嘅歌啊，佢哋都識嘅喎。同埋我好 surprise 就係、是、係去到encore 啦，就唱咗一隻歌叫《生不逢時》。 係 而《生不逢時》咧，我哋冇 plug 過嘅。但系就喺我上年嘅 Lifeline 嘅專輯就有呢一隻歌啦，咁我就對尖咪話：你哋係咪真係識唱啊？話識唱啊，試下真係識唱。 真係識唱。 咁依樣嘢係好開心嘅，今次又同我個監製 Randy 一齊合作，而佢係由我入嚟依間，跟住加入依間嘅而家嘅公司唱公司，就係、是、第一隻碟就係同佢做咯。 The Tour 嗰陣。 咁所以其實同佢即係第一次開 show， 自己 solo show 又同佢一齊做，基本上。是即係好似兩個係一起成長咁樣、所以對我嚟講係好，即係同佢夾都係夾得好開心啦。 係以往啲歌同佢，因為佢都同你做過兩隻碟，有份參與好多啦。 係㗎，參與好多，所以佢好清楚我即係把聲係即係可能夾邊啲樂器最好聽啊，或者編曲上我有咩可以 handle 到，或者唔可以 handle 到啊，即係佢最清楚。咁所以同佢夾其實係好開心。系啊，咁我都見到啲 fans 都好開心。雖然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哦，係、哦，即係好似啲樂器有時就好細聲，或者有時把聲又好細聲，有時啲音樂又太大聲，即係可能音響上我啲 mixing 可以再下次再做得更加好咯。係啊，係啊。 咁、其實同即係 Randy 過去呢段時間合作，你有冇覺得即係呢一位戰友一個監製，你會點樣形容佢咧？即係同佢合作，因為你都同過唔同其他監製合作啦。呢一位有咩唔同？係啊 ，Randy 同佢合作係。系好快嘅，同佢好快，同埋冇乜冲突嘅，即系通常佢系真系俾我入去录音室唱，直接到佢觉得系，即系佢会听我做紧嗰啲嘢，佢觉得哦，你依度咁样去表达呢一个 message， 我觉得几好啊，但系呢一句可以点，佢先会话俾我听。通常佢俾我唱，可能 from 头唱到尾嗰只歌，唱十几次，佢先会同我讲系、可以点，慢慢加啲嘢俾我去做，而出到嚟嘅效果我发觉都好好。咁、所以其实佢 keep 翻我嘅本人，我把声，我嗰一种嘅 style， 但系佢又会慢慢去加啲嘢，而佢冇俾压力我嘅。咁所以今次都想介绍我只新歌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其实呢一只歌。我以為要錄好耐時間，但基本上我哋係錄咗兩個 session 咯。 哦，咁好快啊！真係 兩個 session 對我嚟講都好快。當然我都喺屋企自己錄啲和音啦。係。咁但係兩個 session 對我嚟講都係算好快啦。而佢都 feel 到，即係我聽佢講，佢都話：哇，你把聲好似唔同咗啊，感情上。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嗰段時間係 prepare 緊我 show 嘛。咁所以我每日就係練聲啦。做 gym 啊，排舞啊，咁又去錄音，咁所以個人嗰個狀態係好好，即係好 focus 啊，知要做咩，同埋即係已經好似一個 machine 咁樣 run 得好 smooth 啊，咁所以就個狀態好嘅時候，入去錄音室就自然就可以好易發揮咯。 即嗰時好清楚，因為知道自己呢首歌係點樣，想講啲乜嘢啊，嗰樣嘢都 同埋嗰份詞啊，真係要多謝 Wyman 好犀利 大師去幫我填一份詞，因為佢啲詞我發覺即係同唱佢啲。到啲歌詞嘅時候，其實係好順暢嘅。但係點解會順暢呢？係其實係有原因嘅，因為佢真係好細心。我哋今次我寫呢隻歌嘅時候，係用英文 demo 詞。咁我寫完咧就俾佢聽， 佢一聽完佢就開始填啦。佢好清楚，哦，你咁樣填英文咧，其實好聽嘅。咁但係可能依個位如果轉翻廣東話咧，就唔順暢啦，或者有啲奇怪個 phrasing。 嗯。 而 phrasing 好緊要，因為 phrasing 會影響到嗰隻歌嘅感情啊嘛。 嗯。 咁所以佢好清楚，佢就咧，哦，你記住咧，你即係我寫完啲詞，你記住第一次個 session 完咗嗰、那個 rough recording， 你 send 翻俾我聽一聽。 嗯。 我聽完我再即係可能即係衡量下依個位唱得夠唔夠好啊，或者你點去 deliver 依個 message 夠唔夠好，或者啲字即係你唱嘅時候好唔好聽咧？ 嗯。 咁佢就聽完。佢就再改，就俾咗其他嘅 option 我哋揀咯，所以非常之好。 即係佢再可能按住你諗咗嘅 phrasing 你嘅出演繹，然後佢再改一啲字。 冇錯啊，冇錯。咁所以佢係今次同佢合作真係非常之愉快。 咁冇話其實而家我哋聽到出街即係派台版本嘅 phrasing， 可能同你當初創作，例如有冇啲例子？可能其實個 design 係㗎， 你聽翻我嘅 demo 都係有啲唔同，即係有啲 phrasing 係。可能我唱英文我係會唔係好準確啦，因為英文有好多啲賴嘅音，咁但香港係即係廣東話嘅字其實係要逐隻字咁樣噶嘛，咁所以個 phrasing 有啲嘢係有變化嘅，而我覺得出到嚟即係 Wyman 填嘅詞，令到我即係加上 Randy 嘅好聽嘅編曲啊，同埋個曲，其實我覺得係透過過程係有少少嘅 magic， 因為你一聽嘅時候，我自己咧。因为啲歌词好贴心，系讲紧我自己嘅亲身经历，我会系特别多感受，咁所以配埋即系配合埋呢几样嘢，其实令到我系好易去投入唱呢只歌，所以我喺 concert， 我记得美场唱呢只歌嘅时候，其实都即系一唱就流眼泪咯。 嗯， 而我唔系好想嘅，因为我觉得即系咁多 fans 咁多朋友可能入嚟。即系俾钱去买飞去睇呢个 show， 第一次听呢只歌，我唔想佢哋接收呢一只歌，就系、是、觉得哦，原来唱得咁差嘅，咁我系好介意。咁但系有时即系我哋啲情绪呢啲唔系你可以完全控制到嘅嘢。 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行，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忘忘怎会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才升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停吗，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抹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超脱空间坚定见，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停，再多 的这个你遥远地过，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愉快吗？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最后最新派台歌《给缺席的人唱首歌》，咁啊，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佢就会继续详细同我哋介绍呢一首新歌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突破5000宗，新增5020宗个案，包括4773宗本地感染，同埋247宗输入个案。在本地个案中，有1708宗经核酸检测阳性，同埋3065宗快测同经核酸检测阳性。另外新增4间长者院舍和2间残疾人士院舍有感染个案。6个月至3岁的婴幼儿今日起可以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家长或者监护人可以在网上预约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医管局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亦都可以预约部分私家医生或者诊所免费打针。在预约开始的头半个钟，已经有150个家长为子女预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不希望疫情影响幼童的健康，有后遗症甚至死亡，也都绝对不会将幼童的生命去搏一搏，呼吁父母尽早带子女接种。 Mira 红馆演唱会大屏幕坠下事故发生一星期，消息指Megaview 行政总裁鲁廷辉下午到西九龙总区警察总部协助调查。另外，演唱会监制林浩源、事发时在台上表演的一个女舞蹈员和工程人员等今日亦都有协助调查。重伤舞蹈员李启贤仍然在伊丽莎白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院方表示他情况危殆，卫生指数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骤雨减少，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扫管笏。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就仲系处理紧，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小濠湾都系有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的龙尾在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方面，较早时近翠屏南村的意外清了场，出九龙方向的车龙就仲未消散，塞到去环保大道近清水湾半岛。 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是挤塞的，龙尾一路塞到上启福道天桥。另外彩虹交汇处相当繁忙，去荃湾方向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出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老婆雪雪，不要嬲我啦，你点先肯原谅我啊？ 想要我不嬲你都得，看看你表现啦。 我是孙慧雪，想知道一同波胜做我老公合不合格，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的《我是你的后援会》啦。 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有一日啊，小明咧就同爷爷讲啦：爷爷啊，爷爷，点解啲书上面写咧人生七十岁先至开始嘅？爷爷就话啦：七十岁嘅时候咪开始有关节炎啊、风湿痛啊、糖尿病嗰啲病咯， 就开始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海南冯允谦，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有 J 方冯允谦，咁啊带嚟佢嘅新歌《给缺席的人唱首歌》啦。 咁有冇过去一啲你自己音乐上嘅 moment？ 可能细个开始玩音乐或者点，其实慢慢可能都有见证住，或者有时睇下你以前嘅一啲演出或者以前比赛，可能佢已经有睇，有冇呢啲？ 有噶，细个嘅时候，因为我喺加拿大长大，咁我嗰时就成日都嫲嫲喺呢个厨房度，因为我加拿大嗰啲屋都比较系即系。大啲，即係多啲空間嘅，咁所以嗰時我就喺個廚房，咁廚房就通常我哋喺個廚房食飯嘅，係啦，因為廚房 有個 area， 係啦，有個 eating area、dining area， 咁我記得嗰時就嫲嫲會坐喺度就睇住電視啦，咁我就即係可能食完晏，嫲嫲可能煮完飯俾我，咁我就會攞支吉他，咁我就喺個廚房度彈寫歌， 係 嫲嫲有時可能真係會係即係。会熄电视听我唱歌， 哦，好 sweet 啊呢样嘢， 佢俾我好多嘅鼓励咯，系啊，佢冇嫌我烦，因为佢自己好中意煲剧，但系会情愿熄个电视听我唱歌，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同埋嘅感受，其实细细个其实佢都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推动力，去继续唱歌或者去发掘呢个兴趣咯，因为。即是小，即是可能有些人都不知道，即是可能小朋友其实他们很 sensitive， 即是你讲一样东西， 你小小個可能都會記得，哎呀，這個叔叔啊，他這樣跟我講過一句不好的說話，我以後會認住，都會有嘛。所以小小時候其實我都即如果第日有小朋友都要很小心去怎樣去培養那個小朋友，因為他們永遠都會記得這些 moment。 所以其實我都多謝嫲嫲，她都沒有即是她都繼續去鼓勵我，她繼續去發掘我自己喜歡的興趣咯。 嗯，佢有冇讲过啲咩说话系你好记得噶咁？ 佢成日都话啊，你唱歌好听啊，你翻嚟做歌手，即系佢话啊，做歌手啦，去唱歌咁样。咁即系我细个时候，我都觉得系我唱歌都系几好听， 系咯，又氹得嫲嫲咁开心， 好开心， 又中意。 但系我都知嫲嫲都唔系好识听噶啦。咁但系我话系喎，系咯，我都唱歌好听嘅。 唔系证明其实嫲嫲系真系识货啊，真系系睇得非常之准啦。 咁多年前佢已经睇中咗呢样嘢。 佢我记得嗰时咧，我系有一年就喺一个电视台拎咗奖啊。 嗯， 咁佢就每一次咧，我记得我系去老人院探佢嘅时候咧，佢就成日都讲，即系同佢其他啲朋友喺度话：喂，哎呀，我个孙啊，佢喺电视啊，佢攞奖啊，又唔知边个颁个奖俾佢啊，即系佢好 proud 嘅。 嗯， 所以我系系啦。我觉得是有啲可惜啦，即係佢咁快离开咗，我又冇乜时间去陪佢。咁所以 呢一首歌呢，咁我同阿斌呢都会即係都想估下一啲仲有冇其他嘅嘢可能係我哋感受到嘅、然后睇下即係我哋估得啱唔啱啦。 好， 咁我估先啦，因为头先听阿 J 峰都讲咗好多关于嫲嫲同佢细个相处嘅经历，亦都延伸咗呢一首《给缺席的人唱首歌》呢首作品。但我估呢，其实即係呢首歌个对象唱俾个对象，除咗可能係嫲嫲之外，可以延伸到好远嘅，其实可以延伸好多人嘅。例如可能是細佬都可以是其中一個對象，因為之前開 show 的時候都知道細佬沒辦法來現場看你的演出，可能都會其實有時唱的時候都會想起很多身邊一路很鼓勵你很支持你的人，都會想起他們這樣的。 咁我想估咧，就係呢首歌嘅可能音樂上面一啲嘅編排，因為我幾印象深刻，特別第一次聽已經覺得，譬如第一個 chorus 嘅時候，其實即係佢唔係一個即刻就要入一個鼓去好澎湃，而係可能 chorus 一頭兩句嘅時候，係可能比較你嘅人聲比較多啲，慢慢慢慢嗰啲鼓先喺後面嗰度，即係越嚟越多去爆發。咁好似有一個層次就唔係淨係即係 verse chorus chorus 咁，而係你 chorus 本身裏面你哋可能去傾嘅時候都覺得呢一段嘅 message 既然咁重要，都俾翻一啲嘅 layer 或者層次佢，咁所以可能係 chorus 嘅 design 有呢種諗法，我想估嘅係。 我哋两个咁劲嘅， 两 个都讲中咯， 有做功课。 首先讲阿斌仔，你讲得冇错，即系呢只歌，其实佢叫做《给缺席的人唱首歌》，其实就系讲嘅主题就系、缺席嘅人咯。 嗯， 所以个 message 其实唔系净系讲话，即系讲，即系当然系讲我自己嘅经历。 嗯， 咁但系其实佢只歌嗰个主题就系讲系离别或者失去爱嘅人，而失去爱嘅人唔代表系。即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可能是有些人是搬去其他地方去生活、right? 都可以是这样。所以其实这首歌是有很多其他的 meaning， 那就不是只是即是有很多的不同的 message。 那我觉得音乐好的地方就是你自己去 interpret 咯、你自己去可能你听你就会收到一个不同的信息咯，即是我的信息和你的信息都不一样嘛、所以其实这首歌都要多谢 Wyman， 因为他填的时候他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大家即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他接收的东西都会不同咯、 因为我见到 Randy 都自己都有讲，似话佢同佢爹哋妈咪都有一段时间冇见，即系佢有同你一齐做，然后你好似代佢演绎咗一种。 系噶，即系我同 Randy， 因为我哋都即系经历有啲嘢都系都几相似，即系譬如好似佢都系去咗加拿大去读书啊等等，咁我哋喺嗰边长大，而可能佢同屋企人有段时间都唔系一齐，但系佢都好珍惜佢个屋企人啦。即係佢都好著重 family，which 我同佢都係有依一種嘅 value。咁所以我哋寫嘅歌或者做嘅作品，有好多時我哋傾嘅嘢都係即係有好同嘅諗法咯，係都一樣嘅諗法咯。而好啦，都講翻你頭先講嘅嘢，其實你講冇錯，即係嗰套鼓都係我覺得發覺同 Randy 合作咧，有好多歌咧，佢都會好中意咁樣嘅編排，即係未必係第一個 chorus 係一定要有鼓。即係可能有時你真係想講有啲 message， 其實你係要配合個 message 咯，即係譬如好似寫歌，之前都講過個旋律同埋嗰份歌詞，係要 in sync 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哎呀，我就係寫歌嘅時候，我唔使諗其實只歌講咩，我淨係寫一個好聽嘅旋律，其實唔係應該咁樣 execute， 因為你嗰個旋律係有一個 conversation， 而填詞一收到嗰個 message， 佢知道你想填乜嘢或者想講乜嘢，佢就可以。好好咁样去表达，即系呢一度原来你系 chorus， 你想喺个山度嗌啲嘢出嚟嘅，佢想表达啲嘢，咁可能个填法又唔同，你编曲又唔同，你可能个旋律又可以唔同啊嘛。咁所以其实今次咁样编排啱啱系真系你所讲嘅嘢，就系、是、我哋系即系 plan 得系好细致，即系个歌词讲样嘢就唔好入估住啦，俾佢讲翻呢个 message 先，讲完先，可能第二段先起鼓。 系咯，即系佢配住个歌词就系、是。嗰種個意思我仲好記得，就係話唔知你喺邊度，唔知你有冇聽緊，然後你有個 wow 嗰度就係同埋個鼓一齊， 冇錯 express 出嚟。 所以音樂我覺得係一個好 sensitive 或者係要好細緻去做。所以我覺得即係我接觸咗咁多唔同嘅 producer， 我都會知道哦，好即係同我好啱夾得好啱嘅監製。其实佢同我个谂法都会好相似咯。 嗯，其实呢一首歌嗰阵时 ，Day One 即系默识可能同边个监制合作嘅时候，有冇原因会哦？呢首歌觉得同 Randy 夹，可能有一啲嘢系会啱数啲咧。 哦，完全有。 系， 因为写呢只歌，我觉得呢一种嘅 ballad， 譬如好似之前山卡拉 系 啊，或者寻找白金汉啊 ，even 远在眼前都系揾咗 Randy 做，而我系就系想要嗰种嘅感觉，咁就揾即系揾翻佢，因为我有某啲嘢我觉得系好中意嘅，即系佢啲声或者佢 take 个 vocal， 我觉得系啱，但系亦都系我想系要唔同咯，即系我中意山卡拉编曲，但我唔想山卡拉编曲同呢一只歌嘅编曲一样，咁、所以其实我哋虽然唔系好多时间去做呢一只歌，但系。我就會做啲功課，俾啲 reference 去話，我覺得呢一隻歌可以咁樣咁樣咁樣，咁佢就會同翻我講，唔係喎，呢一隻歌如果咁樣編咧，就會好似之前嗰啲歌咁樣，即係我哋會咁樣去溝通咯。而所以做出嚟，你會覺得哦，好周石漢、好追風嘅嘢，但係又同佢哋過往做嘢又唔同。 嗯，有冇得講多少少？啱啱講編曲嗰樣嘢，即係可能俾啲聽眾再聽嘅時候都 get 到、就是，就係哦呢首歌編曲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嘅地方，可能有啲心思，有因為有啲可能好濕陶，可能經過 mixing mastering 之後啲嘢嘅 layer 可能唔一樣咁。 係啊，我哋今次咧好得意嘅，我哋用咗一樣嘢叫做 vocoder 啊、 okay, ，vocoder 係好似啲電子嘅。vocal 嘅聲啊， okay, okay. 即係 vocal， 即係有人唱緊，但係嗰啲聲係雖然係人聲，但係有少少有少少用咗嗰啲電子嘅咁樣嘅感覺、如果你聽第二個 verse 係啦，第二個 verse、你就會聽到有呢一種嘅 effect 咯。係啦，咁點解會係有咧？去用呢樣嘢，其實我哋係想令到嗰件事，點講咧？係想係令到佢唔同之餘，係有一種嘅。點形容嘅感覺？可能係一隻有一種嘅 sad 嘅感覺，但係 sad 得嚟係好似係有啲嘢包容住嚟咁樣。係啦 ，sorry， 我覺得音樂有時真係好 難 講， 我明白， 因為一種感覺， 同埋有聽到嘅樂迷，我深信都大概會了解到你講， 即係你聽嘅時候就 feel 到，哎呀。是有一种包容咯，同埋系 sad sad 地嘅感觉。 但系最初去写呢首歌曲嘅 demo 嘅时候，会唔会话可能因为始终同而家最后 finalize 嘅编曲唔同，所以可能喺你写嗰个 demo 个唱法啊，或者可能个情绪上，会唔会都同而家系有几大分别咁样？ 其实个编曲咧，同即系当然你一听你会觉得你觉得当然系有唔同啦，但系个感觉。都是一樣，因為我編個 demo 嘅時候咧，其實我咁樣編係有原因嘅嘛。而我發覺咧，即係我同阿 Wyman 都有溝通過，佢都即係有一個問題都，都即係有時都會經常出現咧，就係、是、譬如你俾咗個 demo 佢聽完嗰個 demo， 佢嗰種嘅感覺好，即係會影響佢寫嘅嘢噶嘛。所以如果你個 demo 係咁樣，而出街個版本咧又係完全唔同咧。 基本上佢寫嗰啲嘢咧，咪唔同咗，即係唔 in sync 啊。 嗯， 你明白？所以其實我都同 Randy 講，不如我哋 keep 翻 demo 嗰種嘅感覺。 嗯、 即係我都同佢講話，我用嗰啲 chord progression， 我哋要 keep 翻嘅，得唔得？咁佢話 OK OK， 同埋我 picture 有啲 strings 嘅，咁佢話啊，我都同意喎。咁所以 Wyman 之後填咗，即係憑我個 demo 去填嗰份詞。之後我唱翻，我哋再做呢個 mastering 嘅時候， 嗯、 就都係嗰種感覺，因為佢都講過，佢話佢都試過係聽 demo 同埋 出街 嗰個 version 唔同咧，咁所以啲詞同埋個編曲係完全 make sense 或者係唔 in sync， 就有啲奇怪嘅，係、 哦、 啊。 哦，呢個係第一次聽到，即係有呢個咁，原來有一個咁嘅 concept。 好簡單，就係可能咧，我用琴嘅，原本係一個 ballad 嚟嘅，係。咁我填呢份詞，因為我同呢個感覺填咗呢份詞咧。咁但係最終你編嘅時候咧，編咗一隻快歌， 係。 咁你同詞咪好唔 make sense 咯？係咪？係。咁即係呢個係最直接嘅方法去 express 呢樣嘢。咁係咯，我覺得今次我哋都係捉到嗰個感覺，所以出到嚟嘅效果都係我哋想要嘅嘢。 咁呢一首歌嗰、那個lead 嘅 instrument 一開始會聽到一路都係鋼琴，咁你去寫 demo 嘅時候係、都係用琴去寫，即係就唔係用吉他啦。 係用琴嘅、所以我唔係好識彈琴嘅，我識撳下啲 chord 啦， 都係 chord progression 咁樣去。 係啊，啲 chord progression 係撳得好核突咯。咁但係好彩就多謝科技咯，科技就好好。而家就基本上你係 even 你唔識唱歌都好啦，你都可以出到嚟個 vocal 都好好聽嘅。 嗯， 你 我有試過。 你當時係真係用一個 keyboard 去撳啲 chord progression， 定係其實都已經可以係喺個電腦度撳砌咁樣？ 哦，我係用 keyboard 嘅，但係撳完咧、就要用一個 function 叫 quantization， 令到佢拍子 對翻啲 grid。 係啦，係啦，入翻個 grid， 因為你自己都有 DJ 你都知。 係啊，佢 啲入翻 grid， 咁就入翻個拍子。咁所以你聽個 demo。啲琴係好核突嘅，唔好聽嘅，但係都即係、都合格咯。 但我有個問題，有冇諗過係嗰啲琴其實唔使 on grid 令到佢 flow 啲咧？有冇諗過？ 可以有時 quantize 咗就好骨咯，即係覺得好似唔係嗰個 feel， 咁就可能有時就自己、即係自己自動喐咯，咁就可能係有少少 off beat 少少，但係又唔會完全 off 曬咁樣。 係，所以就 case by case 嚟 ，case by case 嘅，所以有時我都會覺得即係我啲 vocal， 我會話你依只歌嘅 vocal 錄得咁好嘅，你用咩 setting 啊？冇噶，即系真系 song by song 咁样去做噶啦。 嗯，咁拣选琴而唔用吉他喺呢一首歌，系咪因为你觉得个 emotion 上有啲嘢会令到你有咁嘅 choice？ 冇错，系完全系凭感觉。即系呢只歌唔系一只，我觉得吉他呢样嘢，即系要写一只咁样嘅歌。其实吉他 from 我觉得 rhythmically，可能写一啲 groovy 嘅歌啊、快歌啊、轻松嘅歌系好合理，但系呢一种嘅。 心情 呢个 ballad 嘅歌，其实我自己始终都系 prefer 用琴咯，系啊系啊。 咁呢一首歌咧，亦都有一个 MV 啦，亦都系另一个会令到大家催泪嘅，即系嗰个 storyline 嗰样。 我哋系啊，今次我哋揾咗李多纳呢个导演去帮我哋拍啊。李多纳其实佢拍啲嘢，佢好有品味，好有 taste 嘅，即系你睇佢啲嘢会系好有故事性，同埋系有少少。点讲咧，好艺术嘅有啲嘢，但系佢 take 嗰啲 angle 或者嗰啲 shot 咧，系好有呢个电影感。咁所以同佢合作第一次啦，虽然，但系我好中意佢啲嘢咯。 嗯， 系啦，咁佢又揾咗太保同埋柯慧琳去演呢个角色啦。咁柯慧琳就做呢个仔啦，佢仔仔啦。咁佢就同爸爸太保讲翻佢哋嗰个关系，同埋讲翻佢哋嗰个故事，就系、是、个仔就系有一个小提琴嘅表演，咁佢好想屋企人去睇，而有啲嘢即系，我唔想透露太多，咁但系最后尾就系讲一个离别嘅一个故事咯。 嗯， 有冇嗰阵时谂过自己都会饰演喺里边嘅，即系今次呢个 MV 系啊，定系可能好早期已经觉得哦呢、這个 MV 就用一个故事揾人去演啦，就 我自己就觉得系应该揾人演嘅，因为我觉得个故事。我唔觉得自己系演唔到，但系我觉得呢一只歌或者可能有啲 MV 揾人演会再好，会再出色咯。咁我觉得系你要识点去衡量咯。咁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唔需要每一个 MV 都一定要出现咯。 即系睇下适唔适合咯，主要。 而最初呢个古仔系咪即系自己都会有少少 profile 到一啲嘅谂法啊？即系都因为即系始终呢首歌最初已经系讲一个比较亲情嘅关系，所以都比较多嘅 input 同导演一齐商量。 嗱，今次因为虽然我唔喺 MV 度啦，我冇做即系冇演呢个 MV 啦，但系我系有同导演一齐坐低开会。而佢系已经好 professional， 即系佢入到嚟已经系所有嘢，即系个 storyboard 啊，佢已经做埋个 demo 俾我睇。嗱，呢一段咧就会咁样拍，就会讲呢个故事嘅。咁收尾佢讲完咧，我哋就最终收到份词啦。 系 收尾嗰份词同埋嗰只歌，因为我 show 俾佢时候系个 demo 嚟噶嘛。 哦、，OK。 咁佢就用凭嗰个 demo 去做个 MV， 咁但系最终就因为收咗份词。又改咗啲嘢，咁所以我哋傾嗰個 idea， 最終咧就要改好多咯，係啦，咁所以最終出到嚟嗰樣嘢唔係我哋初頭想象中，但係好 surprise 就更加好咯。 係，同埋亦都一路講緊即係升翻歌詞成首歌嗰樣嘢咁樣。 冇錯，冇錯。 咁所以經過咗有之前做嘅 show 啦，推出咗呢一首歌之後。跟住之後嘅 J 風，今年咧或者嚟緊嘅 plan， 因為你喺 show 上面都有暗示下嗰啲，希望之後喺更大嘅台度可以見到大家呢啲，即大家都會好期待。 我真係好希望噶， 係 就係而家暫時都係一個希望嘅階段， 係即係嘗試下啦， 排緊期， 要排下期， 即係要睇下咯。即係我冇咩 expectation， 咁當然如果可以係一個更大嘅台， 嗯， 會好開心啦。咁但係我自己無論係细大个台，其实我都会系咁样唱歌，同埋我都希望大家会继续支持我的音乐。 而今年嘅一啲音乐作品上，会唔会都谂住啊？既然上年都有一啲几可能八十年代 disco 嘅嘢，大家嗰个反应都唔错，咦？今年都可以延续住呢一类型嘅 style 啊？定还是会再试下唔同嘅嘢？ 坦白讲，我未谂啊，我未谂到啊。其实公司都系已经催紧我要快啲写歌，咁、okay. 即系近排都系 keep 住工作啦， 忙 啦，同埋唔知系因为做完 show 个人都即系始终系入咗呢一个 artist 嘅幕前嘅一种嘅状态，咁所以我觉得要啲时间去翻即系一个 tune 做呢、這、一个即系写做翻一个即系幕后人写歌嘅一个状态咯，所以就未谂，但系会谂嘅，好快要谂到噶啦，冇选择， 继续 enjoy 咗嗰、那个即系完咗 show 嘅嗰个状态，跟住之后就再投入翻咯。 冇错， 我哋会期待噶， 多谢，系 同埋你会有啲多啲快歌 upbeat 嘢 groovy 嘢嗰啲咧， 会啊， 正啊嗰啲， 下一只要做一只快歌， 练紧舞啦，可能嘅。OK， 今日多谢 J 风啊， 多谢 ，thank you。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都要发现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叮当，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被方，日日视频来对望。I think it's your daughter's coming on, you know。没办法按伤工作在家中、yeah、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 Need to get the hell away rea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当人起坐夜河飞在大堂，除了你说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Why you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es Chill on the beach, where we feel the breeze 影像感可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自爱也需管理完纤瘦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It making be, it making be. 也试过自拍错到要隔离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吸品吸你送体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成功难也想跟你再沟通。Yeah, 第时曾够中间 钢琴奏结束。雪山火星戏院又开大门，而直夜的 Halloween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一起坐夜航，起飞再大堂，唱 Let it just you and me.真身见面，头等位就在旁，于境外大堂。Delicious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yeah.